磨皮， 磨皮， 哎，磨皮，磨皮， 磨皮，磨皮，磨皮，哇！ 里向个破镜里是气呀、啊，什么子？哦，糊涂那个高师傅会得编织个，顶顶我也没生我是磨皮，恨得嘞，恨不得我快放进天开来，人都口口磨皮啊，磨皮啊，把这像粪皮。这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生一生，我啊，听雷子打耳的风。这十根头发九根披上夫终于没没人气，我等一下这样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把你们才刚刚难看，你咋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为人难看，这个三姑娘是我漂亮谁了孩子呀，气得上呢，哎，想得很大得不动气嘴， 等到饺子落饼像喜娘忙的，我新娘娘猜到喜堂郎香，欲请新贵人，欲请糊涂郎。区区糊涂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呀、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群大官人离避难道出门，说得尽责负阴性，我带着故事。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官人，狗家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二，生了个叫韩定，这说他没诚信，对狼打个女娃亲，是狼抓到了红海亲，日子两个写什么事物？这些姑娘困难些那个老人心，一起呀一起，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夫妻两高头交把天地，红罗千军送着洞房，害人西部太沉，糊涂郎我门归过，妹妹家最大破进里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那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都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姑娘，你姑咋搞？三姑娘来天方金子。这个他心上扩大后世节从我学上升得一生的吗不是呀 根本得天呀哪接天马上你们接天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你别白发不马上这还马虎你要发现天放进比头放进的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奶味给你们身体一个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破难为的，从打开个张饭食，等我糊涂郎差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破难为的，你两高头受伤了，你家半斤不两，家胖家差不多了。那么糊涂郎，你要扣你面孔嘛，热过去呀，嘿嘿，个人呐、啊，人没上到二线，后仰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面孔不扣，没扣你背你一样滚。 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钉了破镜的白用来扣啊，真是心房里逼逼心。 那行的是哪个家？哎呦，这份里面方巾贴特厉害有啥伢子我围里上夫人们就是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家？哦，对子刚刚贴特方巾我自个不喊。我们铺内为人身体一般不个百姓里谢过你我无位置。倒是我让我苦力不起完。我有个跟我唯一的那个事情上给。哎呀自个夫妻子呀铺上个内为人呢快点不就去。让我铺进里的心目当中个斧头上杀得一上一刀。所以不出来的目光盯了上帝了让我心。你这分君千万比。天哟那么不叫他一年呢说你铺进你行个斧头让行子不压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帝可不拿扣得进你要爱在盯了我的可不拿扣得进你们分扣进斧头让他扣在了清清上上中大事高些哪扣个你的一口嘛啥叫内口标志漂亮口的个斧头浪啪碎啪架射声光线哎呦标志给骗人给搞不上贼搞不上贼搞不上贼 铺进去嘎嘎压不一动血口这口气死靠上门进里还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靠你抖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子走走走没啊没好一个东西也怒啊但是我是怕事怕着心虚撒谎上一浪上会立得那个了对大门碑你可是疯到了 那得写不出来没准啊我对你捂得不了呀两个女爸爸爸这谁谁是我呀 也恨得我的身上一个斧头了我到这一上一刀送进去的来让我门前靠你办好我身上一个斧头了也是你来办好我弄给我我也弄来办好你了嘿我哎呀 那是不好个贼东方花烛夜 听哭声烟 挑起方巾黑 就是刚骗了子，弄西雅虎为特呢给我。 哎呀，个绝无听不懂子玩。 我也不是呼吸了特呢，我真不白发呀。我发特呢是也去吃胡丝给。 那是更高点熬过人子，真记得。 你别夸，我来讲给你听呐。那一天，我在金房之上把手并没长大后，命我上他门。长大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辅导长，还是那份特高兴。哎，我说女娃没准分特给，干嘛这个？我送把那个三娃的翻来动地来看呐。我说女娃，你们翻动地，我八堂说不清为是也动地，我穷夫够特夫去翻，干嘛这个？我另外再加把点一两银子翻来里地，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说女娃，你这女动地人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先生意，风吃一不娱乐的衣服啊，一搞的要上去呀，富贵们那特得起高兴的，我这边那飞，转到面孔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次阿舅讲山上飞，女娃飞飞为日飞，你是个再飞，我送上批子到俺们里陪你吃古诗啊。 吃 不是， 说个点名长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得你分配工去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进到潘经理拍板的，你现在非还是老混吃古诗，古诗非要吃，那么他潘经理，潘经理非要他吃古诗，我这他。我不认亲与谁名，送过举杯敬娘啊门。哎，送一副口内喉，把大雷发了，这是个样子哟。 哦哟，听我哥哥一番，我们忽然明白，想到外地上是个必报假婚，李哥哥是报复，因为谁都知道，与你压力，你啥啥地里到我房间里下来，实在是关张我，也做了地不放你太太，我偏在外地，你心为不满，所以我我告不了这个。 亲弟，不拉个亲戚都来回去，你别夸妇女嘛，刚给，你两家都是不配了。你想呢？你不是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二些，你别伤心不给，你别哭啥啊？你搞不知我家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分那个呀？你妇女们呢？等我哎，嘴巴。 此话当真？ 真怪我从来不为屁难怪，不要你说，但他们张大木叫个一大银子，谁是讲八八岁八光个岁？这个我刚说的光得不还光那个还是个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这样许多银子，亲啊走着打包着肯放我办，你良心虽如何？结果每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现在肯放我办？皇帝君，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也办不脱个。对，我那外周生来，谁搭在门首浪下一定要开门。哟，见到我哪里去呀？ 你那个罗大姐哪里问我五娘子，这不是干什么为娘告吗？ 后来都风风在雨说完的了、哦、 你要娘来这四个字、哎呦，我说的做一天，这不是干什么在亲酒里去对过对过， 我一定、 啊、你都如亲啊，哎呦我够难呀、嗯、不亲酒嘛在半路里去登特两年， 我一定 啥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处明的别个胡同上为何哭这么难白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狗咪不会啊会不得完。 哎呦 你别哭娘别哭。公公呢今天才白发生做夫妻们分有个今天最们不去吃大火开。哎呦这个作业给这么这个安保你既然不拿火气嘛就带过来给他退吧。哎呦你别喝奶我分刚五了哇。这个你带过来给他带你两个的这个光明夫妻那可难。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没得啊？你们是了理想，我的门啊的这个帐铺我困了啊的，你理想们我在高浪上去忙忙设备忙得不接地啊，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人是外头嘛，你行了与其自然和你做过最不成。我就几乎会偷懒呢，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八字当走之亲，我个每次呢还是要鼓励我儿子。实在嘛，你两家的叫王女国、四女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样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福头老真是世高浪像下雨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那给他一直食物去，不是一个斗日子。我老清无看见我带上大火去了，张大武晓得我个情况，首先我配不了糊涂了，把了我问题只有两点了：要么嫁不糊涂了，要么回州去租的地不往里套套，回州去分牛干，嫁不糊涂了。得里忙忙脏气嘛，实在不脏气。根本呢面孔内口子嘛人傻头的嘛我还是孤立这样。根本呢人二鞋子嘛面孔灯亚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离弃夫妻也可以是的了，真有一个你家大狗叫。别个家主也想正在盈亏的摆上糊涂了自家的后人，肯放我摆屋子不够男人那家。你分有还要有，不肯还要肯，我怎能够有自家面孔啊。想想张大武那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怕睡怕着歇，你认为温朝胜秋我一定会的围住嘞，我批得住嘞，你认为我分为的高不糊涂了，我批上高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姐我中意，那就气死你个老子。搞不糊涂了，也搞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看看二是二的嘞，现在看看二么二，二的单位云春街。刚刚看看内裤是内裤的嘞，现在看看都要危害了呀，这别个是不别致呀，哎呀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个。真定告不理，别个告不理嘛，总归要有啥称呼了。一出你的女子，啊，大郎！ 你那叫我大郎个家，那比是十本人个走啊！不过再想，十本人最三郎四郎不大郎个，可是我比十本人还吃高嘞。那还假？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是我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不是俱来。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别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你想嘛，余子，根本我敢打三万。 谁叫我写出来？哪个男人还高住还打三个家？ 提个家具一下没喊我开的道浪离开我道上两个的道的路道是路道走又大了 有个大小啊我说这大浪重情大事结束听听我一个字幕小云小姐你的风采注意那么你是个是刚刚哪门人啊唱几句唱的 不听 不醉临方 天使人，将要追思英勇， 追思英勇， 泪 在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那种各种露天上是哪会得有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动情了，这来到这个四处不动三阳门前，但是李文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旁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会是游戏开的？哎呀，侬都去谁呀？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个唱大鼓，出去一块游大的阿三个游戏开哟，我当时是方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个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鹊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呀，恭喜阿爸奔出来，到门口对外边一看门，范先生啊，看见这位范先生，加上会的面孔红，心会的铁，但是智力下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说是看见冯西的一刹那，这个范家子也是眼睛问的杀一亮，但是可惜，上天这个招呼太多，哪只有两个字？说的范家子啊。格来乃不动，格招呼一直动，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结缘。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你个辰光，叫你常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常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就是光， 不是不是我去。我是真叫老高子。 是啊是啊，来来来，还有屋里去屋里去，还有凤仙，把那个凡仙你招呼屋里坐去。行行行，你们请。 外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头十来个平方，但是当上的干干净净，拼命一张台子桌椅，两只白木凳子。哦哟，啥样都只床，可是东个，北方人叫炕。 来来，椅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凡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范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 人。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不大。 七个民办大学。那个，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懂的啥人称？他是爷娘没同意，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宫以后没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别就那你搞大的门，你搞菜盘，菜盘，他哪里 的？你妈妈在东地上面呢。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像来是你屋里向爷爷是，我下半生是再来排队的。像这个小伙子外边的口口卖光山。一打打听下来，爷娘我刚过年，我不要我接的。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个人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台上自个吃两副白茶拿起来，三十一的 大来福大三子西抓捕所一开西冲，来来来，饭店请喝下。 喝饭家是个杯子里过去的，上次你哥哥杯子弄将肯定要激活有激活。不不不，脑子不够不够用。 冯氏对说阿叔忙忙，总是听他这个样子的。燕军过来，饭店就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地参加聚会，当着那白家人的面，我搿只杯子是黄道是道，当着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大概的。差不跟水在太阳光里像一只玻璃杯啊，晶莹剔透，那么总是放心。各位的，大喝一杯吧，开始。樊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生意，各个谁是？啊，多谢了。手杯都起来。哎呦！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所有东西也吃，阿是弄大杯白开水吃那个稀奇。好了，第一把我欣赏我的该懂的点心的，非要等了该的太大吃松吧。那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 找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三毛一起。 沙吉锅，阿叔拿黑尾一笔的炭，等到一袋煮他了。吃过上一个人手上尴尬的嘞，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闲话想跟那范先生讲，但是两方的对立在仇恨了嘿，却说一句才讲不出。对神德之门，多长子老往捏鼻子噻？ 可范家是好让人怨恨。上帝来个之前想的蛮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户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哎。少卿们，那口袋子浪向一面金子，金子锅浪向插着一张三寸暖荷把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的人，谁是门里搿位姑娘哇？像啥有闲话子？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得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你讲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婆你当你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哦， 那个。这个白眼一定要细，而且虽然有一点点窄，但是这个眼睛这样亮着。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了。 后来你就不晓得，他的照片实在好画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啊， 那那个。喂喂喂，你在听啥道吧？虽然面孔没得我两好的好，但是我还是觉得。 阿哥子，高兴辰光，搿个人帮了边上有点太意了，阿哥子。是不是外家是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高兴辰光了，姑娘们这个袜子摊摊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搿种味道，搿种经验，我想，侪是我各位先生，侪有搿种经历，侪有搿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随着讲过去了。 那么第二个嘞？30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蓝枪分区呀，离了门口的门里背上听笔脚，离至30个钟头，胖歪歪走下来快，胖说是门里欢喜起来。哟，范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什么？ 我去搞个炸酱面。 吃葱白粽。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12点半，要进里去。不，我要回 家。留在这里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磨成5块洋的，让我杯子底下。 哎，范先生不好意思。 买个官二代。 蓝先生口袋上5块的眼珠子先叫我们出来，趁新郎很不得往那塞袋袋里，但是该子范先生总归一点做不成， 他是白羊上哎兄弟把那个小猪的扛他不能多年我母亲那龙翻你来台子上像一张举办子灵气一动细下先夸五块的拍起水马上搬着我的一夸那翻下来又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放心啊快送送樊先生嘛是不是 那樊先生 我晓得留了他的举办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是我送我送我送 不是没送这个米的脸脸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来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为的上不送我与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狠说你知道听一出大肚一块牙的金子一份五块很深一点的五块呀、啊、送是各位公呀一个就是破人勾一不吃那个为什么要去子我正在这应该为送的上个礼物不能但是我里下一定是谁你叫我送啥呢哎可就是刚刚这批的思想上刚刚各位本心上可个张这批子完成这时上好看那就是我个张这批送本来对呀、啊后里的两行一切起的押金过来这批车一台母账举办是我过来呀李相子得出来一张五块的这对杯子我的一口吧五块的没得个字阿叔的是一家说的话根本的哈要掏汉的要开后窗的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母账这批刀刀的星星我杯子搬一搬换了人想手机一张手出来 老钱你好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什么子啊你北郊玉门马吉他你屋里呀去去不得了陈峰身上定和马吉的皮夹子一口气里向上身子吧啊呀不要不说刚刚包子里向有张五块的了想到给那位来得了王真一下冲进去 樊先生慢走 是不是个北郊子刚才我听见背了一个姑娘的声音阿伟在这缝隙下对胖不够了一口吗狗肉似的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像一点点没力气一在看见姑娘胖在这里可浑身各个力道发出啥地方来一口进了浪冲浪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 有啊 我晓得我闻得了你的屋里我晓得 拿 我说啊、哦、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令子请个送本那个呀 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那哪里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的呢怎么是两把让我扣扣吧打这个嘞刚要想搞开嘞 哎别看看了叫不灵的 回家是谁出那个地位 这地方高的高阿里不是没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着可要么是你送奔我的是不是女人再头个笨子谁是我爸子嗯这你放心我爸子一定回到家里去吧 嗯那么放心是一送那樊先生、嗯、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谁的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不要送了我就回家去、 哎、你妈这个男人会得更拧个这 Thank you.

不是你不会吗？这个半张面孔回顾一看看，你现在一会吗？这样看不清楚。 哎， 大相啥子？上天嘛，姑娘不知么个样么子？到搿些辰光，我王某是我分不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所以我 是。你刚刚讲啥个样？完全去再看个样，你等我扳准呀？ 我扳准，你还要扳准？我扳准，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看着。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呦，可是老让发现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可冯喜是开心啊！冯喜一听，眼睛得了一米，三只得了一匹，其实心里欢喜，觉着这回得意。 实在搿两句闲话讲的不是奉献，既然今朝广大听众前来捧场贺喜，你常三明心里想交关失意。 是的，恭喜侬光真可以身上这扬眉吐气， 一杯光，一出单词结束，谢谢。 听众朋友。彩霞满天小云飘，盛小云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请看天仙配弦场，陆玉七仙女厌恶天空岁月凄凉，乃不顾天规森严，只身奔向人间。在土地公公幽默诙谐的见机行事中，和董永结成美满姻缘。七仙女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雅玲扮演，董永由国家二级演员周山扮演，土地由国家一级演员黄宗毅扮演。 Thank you.

送公公， 免送。 你出来！ 听众朋友，再会。